第二節嗱，就即係而家嗰個日本嘅奧運會嗰個情況咧，仲係比較曖昧啦。 嗯。 咁但係咧，就我個人覺得咧，佢能夠成功舉辦呢次奧運會嗰個可能性咧，就已經低過50%噶啦。係。咁呢個唔係話佢舉唔舉行得到嘅問題，而係話就算舉行到咧，即係個疫情我諗都起碼持續到即係四月啦。 嗯哼。 咁從個運動員嚟講，佢哋自己都有一定嗰個擔心喺度噶嘛。係。咁啲人去唔去日本，亦都係另一個問題啦。咁喺嗰個，除非嗰個疫情係好肯定，係喺四月嗰陣時解決，否則咧就個因為嗰個奧運會係喺七月舉行噶嘛。 係，即係已經係而家係倒數緊147日， 倒數緊㗎啦。 而家係146㗎啦，唔知佢有冇計呢一日啊？ 咁你唔係嗰個開幕你先去噶嘛？ 唔係佢 就啲運動員咯。 佢唔係話開幕嗰去嘅，即係喺個100日之前嗰陣時咧，佢都依樣嘢仲未曾佢正式嗰陣咧，你係擔保唔到嘅，有冇人嚟啊？係 啊， 係啊， 啲省啲團會而家唔敢先啦，就佢哋會可能都睇住啦。如果甚至即係比較嚴重啲，佢哋會取消先啦。咁、 嗯、 個日本政府點處理呢個問題咧，就係幾尷尬嘅。 咁同埋佢呢一次嘅奧運會咧，我哋遲啲可能再細節啲講嘅就係佢投資咗好多資源上嘅咧，就唔單止係做一個叫呢、這個叫做係奧運會嘅平時嘅嗰種籌備咁簡單。佢、其實今次咧係嚟一個即係更大嘅一個叫做裡面除咗運動之外咧，係一個科技嘅 percent 嚟嘅。 呢、這個嗱，呢、這個就最緊要點解粗口喺我今日去講咧，就唔係單止頭先個講啲語言嘅問題。 嗯， 因為日本政府咧壓落去今次呢個奧運會嗰、那個 即係 聲譽同埋各方面咧係好大嘅。 嗯， 應該我哋即係第三節我哋講到一個概念就叫做5.0社會。 嗯哼， 佢其實今次佢呢個奧運佢想做一樣嘢，就想話俾大家聽咧，就係、是。當人類進入21世紀的時候咧，這個 5.0 社會是怎樣運作法嘅？ 嗯 哼，而且日本在這個問題上邊咧，佢係企喺即係最尖端的位置，佢想證明呢樣嘢。 嗯， 咁但係今次好明顯啦，你病毒都處理唔到，你點5.0？ 未知啊，因為而家147日喺度咧，即係俾緊嗰個 deadline 佢噶啦啊，佢一定要做嗰樣嘢，但係我覺得佢已經。因為咧，即係你講今次嘅東京嘅奧運會咧，當佢攞到之後，之後咧，即係四年前已經博過取話，佢做嗰時佢嘅籌備咧，係等同於咧1936年嘅柏林奧運會嘅同樣一個咁重要嘅嗰個叫做係人類嘅文化嘅一個重要時刻。 因為如果你有睇Carl Sagan嗰個 content， 就係第一次用電視傳播嗰個奧運會開幕嘅形式咯，形式啊嘛。 咁啊，電影亦都透視過咧，即係你如果有睇過嗰個叫超時空接觸係嘛 ？Contact 啊，外星人咧都係掉翻嗰一段 俾你睇翻， 即係個菲林啊，唔係嗰個叫做視像咧，即係俾大家咧，即係睇咧就係1936年，希特拉。就已經咧，即係當佢咧喺度開幕嗰陣咧，佢其中有一個信息用電波嘅信息咧，就掉咗上去宇宙嗰度，咁你聽，我哋地球而家會搞一個咁嘅盛會，而個盛會咧，好想咧，如果外星有生命嘅人，而一個有個科技可以接收到我哋呢個信息咧，咁我係同你喺度溝通緊嘅，咁去到今時今日咧，一個東京奧運會咧，佢有好多。科技上嘅嗰個處理咧，就喺呢個時刻咧就開始實行用嘅，包括咧佢用 8K 嘅數碼視像， 我記得嗰陣時好似講過就喺奧運會先用噶嘛， 係啊，係全面去用嘅 8K， 因為而家我哋而家常用都係 4K， 嗰個就 8K 已經即係做咗出嚟噶啦，但係全面去用咧係嗰時佢嘅標榜嚟嘅，咁啊分分鐘咧，即係譬如阿李安。喺嗰套叫做係比利林恩嘅中期戰線咧，嗰度咧就用嘅嗰啲譬如120格嘅嗰個效果，或者佢有好多咧用 CD 嘅嗰個拍攝出嚟個新嘅 visual 嘅嗰個美學，唔單止就嗰個叫技術啫，嗰種叫立體技術，嗰美學嘅構圖咧都有個新嘅發展咧，就喺今次咧嚟表現俾大家睇嘅。 嗯 所以有好多要準準咧，其種種嘅嗰啲細節嘅元素咧，其實大家都喺度咧睇緊咧， 萬一他做不到的時候呢，他對他來說就損失很大的。 那這個即係日本政府嘅處理咧，我諗而家就引起日本國民好大嘅一個爭議啦。啊，基本上大家都覺得佢處理係失敗嘅。咁失敗嘅原因喺邊度咧？咁樣咁我哋好簡單嘅簡略咧，就係同我諗同南海一樣啦，就係最初對呢個病毒本身嗰個破壞性咧估計不足。咁喺日本嚟講咧，呢個比較奇怪嘅。咁因為咧，日本現任嘅首相安倍晋三咧，佢就係岸信介嘅孫嚟嘅。係。咁岸信介係咩人呢？岸信介咧就喺1960年即係60年代初期咧，就是、日本嘅首相嚟嘅。咁佢做首相又係一個歧視，因為佢實際上第二次大戰之後嘅甲級戰犯嚟噶嘛。咁但係坐幾年監之後，我出翻嚟做首相，咁呢個就其中之奇啦。而且佢係即係爭取到日本舉行呢個1964年嘅奧運會嘅。係。咁呢個又係奇上加奇啦。我哋間會即係。都講翻呢段歷史啦。咁岸信介咧，對於因為佢係東北王嚟噶嘛，佢係日本嘅喺呢個滿洲啊，即係滿洲國入邊咧，佢係一個相當之重要嘅官員嚟嘅。因為佢應該有個花名係咩咧？就係、是、昭和之魔鬼或者之類嘅嘢啦。咁呢個點解佢有呢個稱號咧？就是、因為佢喺滿洲國嘅時候咧，實際上佢係喺度打識噶嘛。咁大家以前我哋都知道啦，就係喺昭和之妖怪啊。即係岸信怪喺嗰陣時候嗰個 俾人嘅稱號。 個稱號。咁咧就當其時咧，731部隊咧喺呢個中國東北嘅時候咧，係做過細菌實驗噶嘛。咁如果岸信介對喺呢個滿洲國即係打識嘅時候， 有做過呢個實驗， 佢點可能即係佢個孫會唔知道呢件事咧？咁呢個就比較奇怪啦嚇。佢或者冇提到啦，或者佢掩飾嗰陣時，但係安倍佢作為一個首相咧，佢其實應該知道日本即係嗰個化武發展嘅歷史，特別喺世界大戰之前後啊。咁咧就亦都啱啱有題外話啦。安倍晋三咧就應該喺呢個月咧就已經成為日本啊在任最長嘅總理。即係從日本有歷史以來喎，唔係從日本有史，從日本有首相歷史以嚟啊。 係 佢係最長時間喺嗰個在位嘅地方嚟嘅。咁但係竟然喺呢個時候咧就爆咗一單嘢，就係佢唔係太識點處理呢、這個。即係可能係一個病毒戰嚟嘅， 係 咁就難以即的，而且確係難以解釋噶啦。 所以喺呢度咧，我就想問台長你，你將佢定性為失敗咧，即係對呢個病疫嗰度咧，但係你會唔會用另一個字眼咧？就呢個唔係叫失敗，係一個反常。 反常 啊，即係話佢裡面咧可能仲有啲目的喺度，有啲陰謀。所以咧係處理得咁失敗，因為你用呢個叫反常咧，裡面咧嚟講咧，我諗嗰個會比較上好啲咧，就揾即係話裡面仲有啲真相喺度咧，我哋不為所知。因為你睇起上嚟咧，我覺得唔單止係日本，我覺得韓國咧就比較上係白啲嘅、透明啲嘅嚇。 尤其是文在人啦，而家佢都俾人彈劾噶，即系都俾人聯署彈劾佢噶。 系咁，但系咧，即系我覺得有好多地方啊，包括我哋即系我哋本港都係啦，或者蘇聯咧都係咧，你會發覺佢哋嘅處理係反常嘅。呢種反常咧，究竟係咪即係因為失敗啊，即係處理不當嘅因由，定係一種反常？裡面有另外有一啲嘢咧，我哋係唔知道，但系佢哋咧就即係喺度咧，即係推動緊嘅。呢、這個其實係最關鍵，尤其是日本咧就最好嘅借鏡，就係、是、你喺呢個叫做係接近今年咧，即係喺個奧運嗰個時期嗰時刻咧，就爆咗單咁嘅嘢。而鑽石公主號咧就呢單嘢喺嗰度咧，佢已經率先講咗俾你聽，處理有問題，係反常啊，處理反常。你頭先講咧就話首相咧就冇理由唔知嗰樣嘢，但係嗰個處理嗰度咧，你會發覺咧，作為一個咧個醫學嘅系統咧，處理得咁好嘅一個日本大國啊嚇，何解喺嗰個鑽石公主號裡面咧就用嘅嗰個方式 是令到人哋會產生咁多疑惑嘅？嗱，呢個我係就有所不知啦，嚇冇人告訴我哋啊嘛。咁但係咧就覺得咧，我哋只係懂得咧，即係如果以一個戲劇嚟講咧，都要講你合情合理，你先會過到關噶啦。 係咯， 即係好似唔係好合理喎。我哋淨係識得我哋即係我哋民間裡面啲就識得咁諗啫嘛。喂，呢條橋唔通噶喎。你擺上 如果作為編劇就唔通 啦，係咯， 作為編劇就唔通， 唔通嘅喎，咁樣啊，咁啊，所以咧，我又覺得咧，唔係失敗嘅，係一種反常嘅， 嚇， 會唔會佢裡面咧就另外一啲目的？ 如果你講反常， 不知。 如果你講反常，美國都反常嘅， 美國咪就係咯，係 啊，美國都反常，因為民主佢哋而家就話咧，佢哋處理呢個態度咧就要係用出動到呢個軍方嘅法務專家啦，嚇。咁但係如果你睇 Donald Trump 個表現又好似懶懶閒咁喎，又唔係太可能佢唔想營造嗰一種即係話令到國民緊張嘅心態啦。咁但係已經反映喺嗰個股市度㗎嘛，個股市已經跌到乒乒乓乓㗎嘛，係咪？ 係啊，即係要必須面對㗎嘛，要 有你唔可能話 一個政權， 即係你永遠處理喺個即係兩難地方。一方面你想啲國民好嚴肅、好認真地對待呢個病毒，但係你又唔想佢 panic。 系 唔想佢即系处于一种即系神经过敏嘅状态，咁呢个咧就要个国民本身有长期训练个质素啦。咁日本人理论上系做到嘅，你哋见佢喺地震嗰时候咧，佢哋唔会过层晒鸡，佢哋知道点做嘅。但去到呢铺咧就奇怪啦，好似佢哋未 rehearsal 过，未 rehearsal 过呢个 scenario 啊。系啊系啊， 可能日本嘅張南片拍得呢個 scenario 少啦，咁當將來要拍多少少噶啦。OK， 佢日本咧，我哋而家睇緊而家日本嘅呢個時刻嘅，我哋有兩面睇嘅，主要咧你睇到嗰度最 innocent 啦，最仍然表達出嚟咧就市民嗰方面，因為呢個同香港都一樣嘅，咁樣就即係。如果你的消息咧，你要揾翻嚟嗰陣時候咧，都係唔好聽咁多嗰啲官方消息。官方消息只不過咧係一個 舉個例子。我第一次講嗰度啦，你而家經過荷里活電影嘅教化，你係唔會信個政府先噶嘛？你係會睇翻以前嘅電影點講呢樣嘢。你跟參考個， 因為以前嘅電影係叫庶民電影嚟噶嘛，一定係啊。就算咧，你係話即係咩，佢都叫大眾電影嚟嘅，反映咗一個叫民間嘅現象。咁啊，從呢個現象裡面咧，你會睇到咧，即係會多啲透明嘅信息俾大家接受得到嘅。 係啊，嗱，咁後邊呢張相咧就係岸信介同東條英機影嘅相嚟啦。佢當其時喺1943年就係呢個即係戰時嘅內閣嚟嘅。咁佢喺滿洲國佢主要咩就係負責個工業發展啊。咁當然啦，呢個亦都包唔多，即係喺入邊甩咗好多錢嘅。咁所以呢個。即係岸信介嘅家族咧，係好有錢嘅嚇。咁岸信介嘅名唔係佢真名嚟嘅，佢應該係原本姓佐藤。 係。 咁後來咧，喺70年代有個大家會記得一個好長時間做日本首相嘅人叫咩咧？叫佐藤榮作。嗰個其實佢細佬嚟嘅。咁你諗下啦，就即係個 有呢種關係咁， 大佬做個大佬做完就個細佬做，個細佬做完咧，隔多時隔即係幾年之後咧，就係個孫做。OK， 咁呢啲就係。即係好多國家嗰個政治嘅 裡面嗰種傳承啊， 係傳承嚟嘅。OK， 咁如果你話安倍咁樣咧，佢去對面對呢次疫情咧，佢其實應該攞翻呢個731部隊嗰、那個即係經驗啊， 係 當其時佢即係去做啲嘢嗰個經驗咧，就去諗翻而家應該點做啦咁樣啊。咁至於你話奧運會嗰個情況咧，咁我相信要即係話決定嗰個奧運會做唔做咧，而家亦都唔單止係日本政府嗰、那個即係決定，係奧運會本身亦都要做決定嘅。 係。 咁民選奧運會嗰個決定係咩咧？就係、是、假如今次係唔能夠如期舉行嘅話咧，呢次奧運會咧就唔會延期，係會直接取消嘅。咁事實上奧運會係取消過嘅。 係 喺即係第二次大戰嗰陣係取消過噶嘛，咁所以亦都大家唔好覺得有任何嘅驚慌啦嚇。咁倫敦嗰邊就話咧，如果日本即係東京搞唔掂咧，佢哋接手。咁但係呢個係講笑嘅，係唔可能嘅。 係啊，你點可以喺呢個時候接受得到咧？ 係啊嚇，咁所以即係往下落嚟呢兩個月咧，就係關鍵時刻嚟啦。係 啊， 咁日本要舉行呢次奧運會嗰個原因係咩嘢咧？咁樣就唔係純粹咧。即係話佢覺得自己即係可以舉行一次大型嘅體育項目， 而是透過呢次奧運會咧，係復興日本在福島事件之後嗰個國際形象嘅。 係嚇， 咁同埋都即係去趁呢個機會咧，去 deal with 去處理日本入邊老年化嗰、那個嗰、那個問題。 嗯 哼，所以呢個老年化嘅問題係咩咧？咁樣就係話咧，日本咧。他們現在的家庭是不喜歡生兒育女，日本的高齡人士是越來越多，要處理這個問題是用什麼方法處理呢？其一就是當然他可能要引入多些、即外國移民、第二件事就是即外國移民就是、我想中國很多啦 都有的，香港都有很多人而家都去咗嗰度置業㗎啦， 係 啦，先係置業啊，因為而家置業係容易咗嘅，都係。 咁另外一樣嘢，但係就好奇怪咧，其實日本人咧就唔係太歡迎移民嘅，因為嗰個排外性比較強啦。咁、我有啲直接知道咧，就係韓國人喺韓裔喺嗰邊，其實係生活係相當之艱苦嘅、因為俾人排擠噶嘛。咁、所以日本人其實真正歡迎係咩人咧？就係遊客。咁、遊客咧可以帶俾佢哋好多錢。但咧，佢哋唔會長期喺度，因為洗完就走嘛。咁、呢個亦都解釋到點解今次搞到咁大鑊啦。就係因為嚟自中國遊客咧，佢哋係來者不拒嘅。咁、所以第一單爆咧就係武漢去嘅遊客咧，就令到佢哋感染咗，而佢哋自己感染咗之後咧，就落地生根，跟住佢哋自己就會即係、去傳播啦嚇。咁呢個就係我作為即係點解武漢肺炎喺日本咧？ 突然就 好似南韓嗰個狀況啦，就係冇第一時間咧將嗰個病毒嘅源頭咧將佢擴天咗，將佢封鎖咗。咁俄羅斯喺呢幾個問題上面咧係相當之反應快捷嘅。我前兩個禮拜喺一週時事講過啦，就係、大家而家去睇咧，邊個國家去應付呢個問題咧？係最透徹咧，就應該以韓國同埋以色列作為一個基準嘅，即係對於嗰個事情嘅本質啊。咁俄羅斯到依家係點處理呢件事咧？就係、呢兩日先知啊。逢春中國人都捉，用透過呢個 AI 人臉辨認嘅系統去捉呢啲捉多嘅人。 即係呢個唔係呢個好早佢都講咗，你一上街咧。華人上街咧，佢都即刻要， 所以有香港嘅遊客嗰段咧就俾人捉咗，就因為即系你係中國，即系中國 樣啊， 亞洲面孔啊，咁呢個亞即系呢個做法本身係想做到咩效果咧？就係寧枉無縱。咁你好多時你亞洲面孔，你不定有病噶嘛？咁呢個就係西方國家處理嘅問題啦。咁我要 prove 咗你有病，我哋先制啊嘛，我唔可以特登即系見你。即係黃宗恆，我都捉你噶嘛。咁但係而家俄羅斯咧就係做呢樣嘢啦。 嚇，變咗一個好嚴厲嘅一個政策。 係啊， 啊就係、話街邊咧一見到咧就即刻咧捉你翻嚟咧睇你有冇事。 唔係睇你有冇事啊，隔離 捉咗你先， 隔離咗先啊，即係掟你入去嗰度。咁跟住咧就你譬如14日或者28日咁樣先至放翻出嚟。咁所以咧，大家而家去，如果你去想去呢個俄羅斯嘅話咧，你的而且確就要 小心啲 啦。咁但係問題就嚟啦。遲啲落嚟會唔會其他國家都仿效呢種情況咧？咁就某啲國家可能嘅，但係如果對於日本同埋南韓嚟講，呢個就唔可能啦。因為第一樣嘢，佢喺街度點認邊個係中國人，邊個係其他人啫？ 係 咪啊？咁如果你話捉親去就要隔離嘅話，你有冇咁多地方先？咁所以咧，日本同埋南韓大型爆發嗰個可能性咧，就已經超過咗70%或者80%嘅啦。剩得落嚟嘅問題就係個政府會唔會因為嘢而呢樣嘢而要出現一個政治的變化咧，咁樣咁日本嚟講咧，呢個問題就比較嚴重嘅。嚴重我 in what sense 咧？如果喺南韓就唔緊要啦，南韓就係、是、啊，佢咁多年都選一個咁樣嚇，之前係朴槿惠，而家文在寅咁樣，咁文在寅都可能報呢個之前嗰啲總統下場要坐監啊。但日本唔係，因為安倍晉三上去係有一個 agenda 喺度嘅嘛，就係修改日本嘅憲法。令到日本可以重新建軍。而家就算佢即係以佢之前嘅民望咧，其實已經好問水嘅做呢樣嘢。因為好多人就唔想日本重蹈翻第二次大戰個覆轍。但係如果佢都冧埋嘅話咧，下一個上嚟嗰個首相咧，我估計就相當之即係高可能性就唔係佢呢條路線嚟。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即係關乎日本未來方向嗰、那個。那個嘅未來政治走勢嘅一個事件嚟嘅。 包括埋佢舉唔舉辦到呢次奧運會，舉辦得成唔成功，同埋佢即係跟住會做啲咩嘢，係俾呢次武漢嘅肺炎係一鋪搞掂咗佢。 嗯哼，係咪搞掂咧？而家未知嘅嚇。 我估多數搞掂㗎啦。 總之佢今年咧，佢裡面咧就係即係又係遇上2020啦嚇。原來係1920咧呢個叫做係時序嘅嗰種魔咒咧，唔係淨係咧我哋睇中國風水啊咩嘅。 係咪佢哋啊呢個關東大地震啊？ 02定零幾啊？我唔係太記得嗰、那個係啊。關東大地震都係一個好關鍵嘅嗰日，唔係1920。 唔係，如果冇關東大地震，即係如果唔係關東大地震，咁日本會唔會咁早要即係去？去擴張咧，呢個係一個疑問。 係、因為嗰個反而係翻翻轉頭咧，你講嗰個叫而家2020佢面對緊嗰個問題咧，即係佢自己內部嗰度咧，佢係想做一個將自己一個改變啊嘛，嚇一個叫跳入去一個叫做新世界嘅嗰個時刻，即係千禧咧，即係已經過渡咗呢個時候嗰陣咧，有好多嗰啲叫做係大家預計嘅嗰個趨勢嘅行程， 嗱咁 都係個緩慢咗嘅。 咁所以你話頭先即係我哋講個，譬如佢哋點解話好著意而家呢個日本呢、這個佢哋要即係透過呢次奧運會去表現佢哋喺嗰個即係科技嘅潛力咧？就因為佢宣揚緊一樣嘢，就叫做5.0社會。咁咩叫5.0社會咧？就係1.0社會咧，就係大家走出去打獵，執嘢食，係嘛？執嗰度唔夠啦，就走去第二地方。咁呢個1.0。2.0就係坐定喺度耕田，養豬， 畜牧。 咁呢個2.0。第3.0咧就係工業化社會，開始有蒸汽啦，開始有鐵路啦，開始做工廠， 有發明啲手工藝，有啲 工廠啦。4.0係咩咧？資訊社會，就係我哋而家呢個，就係有互聯網啦，有電腦啦，有手機啦。咁5.0係咩咧？5.0咧就係全面將嗰個科技同埋即係所謂嗰個 cyberspace。這個電子的科技 的空間和我們現實空間夾埋，咁講得好空泛啦。具體例子咩咧？因為日本的老年社會嘛，啲人出唔到街嘛，咁跟住點樣咧？哦，你打屋企打幾個掣，咁跟住點樣咧？唔係人送啲外賣俾你，係無人機送個外賣俾你。嗱佢。即係你聽到落去咧，你以為真係未來世，其實唔係喎。原來日本係想喺呢次嗰個奧運會入邊表現呢啲嘢俾你睇。 係已經可以做到呢個咁嘅技術啦。 係啊， 呢、這個成個社會咧裏面咧就進入另外一個維度㗎啦， 進入另外一個維度啦。咁跟住係咩咧？譬如如果我想做買件衫，舉例，如果譬如我想做件西裝，即係做件西裝啦。我唔係去呢個G2000嗰度，即係試身。 唔使去啦， 唔使去。我屋企直情個電腦一 scan 咗我，咁我跟住輸入一啲我要咩嘅款式，咁佢跟住就喺個即係人工智能嘅一個裁縫嗰度咧，做件衫俾你，亦都冇人送俾你，跟住係揾個無人機送俾你。咁我聞説咧就係、是，因為前幾年已經有人同我講呢樣嘢嘅，就係、是。你唔係去即係時裝零售嗰度買衫㗎啦，你去一間即係有 AI 智能嘅一個電腦室嗰度咧，就俾佢 scan 你嗰、那個、那個身材，咁跟住咧你自己 key in 你想要咩款式，佢幫人有得俾你揀啦，咁跟住件衫就出嚟㗎啦， 係啊， 即係嗰陣時啲人話俾我聽，但係我到而家都未見到有咁嘅服務 ，OK， 係， 佢依個咧諗嗰個咧，你其實睇咗好多嗰啲日本雜誌咧，都已經有提及 咧。 佢哋會咁做，因為同埋嗰個咧係一種叫做互聯嘅一種發明品嚟㗎嚇。 係啊， 譬如好似依兩本書咧，即係俾細路仔睇嘅嚇，佢裡面都喺度講緊未來世界係咁樣嚟、科學上同埋嗰個發明品嗰方面裡面咧，就去咗一個大躍進嚟。 係啊， 嗰大躍進咧，即係話你一個人。可以咧，即係做一個舉例，你自己喺屋企，你又想，咁可能我要下個禮拜咧有個晚宴，一定要整喎，同阿首相去食飯喎，咁，整個嗰時候咧，你或者做一件衫，你聯絡一件衫嗰時候咧，你手中咧揸住一個手機都得噶啦，你 scan 到自己 個人， 佢即刻咧就可以咧將你嗰個體態啊、那個型嗰度咧就攞到啲數據出嚟。 然後就做出嚟俾你㗎啦。 甚至唔使要自己揀衫。你好而家譬如喺互聯網咁都有㗎啦。譬如話，喂，你有啲疑問咧，你有個 call 你打落去就問佢，因為有人會答你㗎嘛。咁嗰個人嚟啦，咁但係將來就唔即係 5.0 就唔使人嚟㗎，係個人工智能答你㗎嘛。就係話，如果我即係要同啲安培咗衫，要有一個晚宴，我要著咩衫咧？咁你打電話問佢，咁佢跟住就俾幾個 suggestion 你。咁你話，哎，撳邊個 pattern 之後咧？咁你跟住 scan 完你啲即係嗰啲咁嘅身材嘅資料之後咧，佢整套衫俾你噶啦。 嗯哼， 係個無人機送個衫俾你。 嗱，呢樣嘢咧就因為今日仲係2月29日啊嘛，唔係2月29日，你知對我同你都係有一個特別嘅日子嚟嘅。 嚇 嚇，阿裕仁未央啊 ，Mio 哦，佢生 嘅生日嚟 係咩？哦，咁佢四年生一次日 嘅。係啊係啊，佢係2月29日嘅，所以今日都好特別啦嚇，即係做咗呢個神秘之夜節目。咁但係你講到呢個時候咧，咁我咧就即係都提翻一件事咧，就喺2006年左右啦。咁啊 ，Mio， 我係去咗日本，阿 Mio 神咧就同我啊即係約埋嗰個國即係國村即係先即係嗰個國村書局嘅嗰個老闆咧，佢哋就揾咗。好似係應慶大學嘅，咁啊一班教授啊，就係喺度咧，就講緊一種叫未來學嘅系統點樣嚟發展，就想我哋 involve 埋一齊咧，即係去發展嗰個技術咧。佢裡面就已經觸及到講到呢一個咁嘅系統出嚟。佢話其實政府係已經好有意咧。就將咧即係撥一個好大嘅資源咧，喺度咧就做一種咧即係而家嗰個新嘅科技嘅系統。佢包括咧即係話你如果你想去嗰個橫濱嘅中華街，你之前嗰時候咧，你完全唔需要咧即係去到嗰度接撞啊，邊間酒店即係邊間餐廳好啊，點樣樣都你可以咧就喺屋企嘅嗰個電腦嗰、個互聯網嗰度咧。做好曬你所有啲嘢。如果咧你係一個咧，即係一個叫做拍手仔嚇、想約女朋友去食一個法國餐，你唔識啲法國餐嘅，佢亦都咧即刻嗰個法國嘅餐廳啊，又俾一套程式俾你咧。嗱，啲刀咧點樣擺？你先攞邊個先可以做一個 rehearsal？ 而家啲 apps 咪做到呢樣嘢咯。 係啦，咪嗰陣時咧，咁佢都講咧，即係。話咧已經咧掉咗大筆錢咧落嚟咧，喺度發展緊呢個科技。咁啊，我頭先講個其中一個部分添啊，仲有啲更加深入嘅嘢咧。佢只不過佢就講俾大家聽咧，其實政即係喺當時日本嘅政府咧，佢都已經預備將成個日本嘅社會咧跳去一個新嘅階段。嚇！咁啊，裡面嗰度咧，就算你係盲人、聾人咧，你都會喺嗰度咧，你得到一種咧，即係咧，唔係以前盲人嘅嗰啲阻滯嘅，成個社會一個好大嘅改變。 係啦，咁你聽落去就相當之宏偉啦。咁最諷刺係咩咧？佢其中提到一樣嘢就係 5.0 社會係咩咧？就係睇病嗰時係唔需要見醫生嘅。係。咁你就坐屋企，咁你而家 scan 完之後咧，就有個 AI 嘅系統咧。人工智能系統咧就同你講你係咩病係咪啊？咁甚至咧就係佢哋可以裝一套 system 喺屋企度，嗰個 system 咧就係你排出嘅大小二便咧，佢都可以同你分析嘅。係。咁事實上我哋喺其他節目都介紹過，就係有啲城市咧係想構思一樣嘢，就係佢收集咧嗰個城市啲人嘅糞便，入邊嘅病，即係嗰個細菌同埋病毒嘅比例。 嗯 哼。佢唔係追查一個人有咩事，係話。佢從呢啲即係收集嘅樣本，佢會睇到呢個城市入邊咧，主要啲人即係出現一啲咩健康嘅問題。 係咁啊，呢個咧就阿台長你都好想去睇嘅一套卡通片嗰個《人間失格》咧。 嗯， 裡面就係已經講到依樣嘢，其實都幾具體添嘅。佢亦都咧即係個人咧就將嗰個 cell 啊 ，shell 咧 ，ghost in the cell 咧，嗰個 cell 咧佢裡面咧嚇，即係嗰個叫殼啊，蚌殼啊，咁嗰個殼。裡面嗰度咧，就係講一講我哋人體嘅裡面嘅嗰個格係點樣樣嘅，係用 cell 依樣嘢咧嚟邊度，即係唔詳細講啦嚇。咁但係佢又亦都咧，即係講就係你用依個系統咧，裡面咧係可以發展到一個叫無病嘅社會。喺個社會裡面嗰度咧，其實現所謂無病嘅社會咧。佢梗係包括唔到新嘅病係乜嘢病啦嚇啊！即係一個如果你係人為嘅或者製造出嚟嘅病毒嗰啲就冇得好講嘅。咁但係咧，即係原本嘅嗰啲病咧，佢可以用一個方法 咁其實咧就歸納咧，即係而家都可以都好通識都講出嚟啊，有嗰個可能咧就係、是、其實係你點樣去控制嗰個 frequency， 即係頻率 嗰、那個頻率。咁啊，而家城大咧佢都公布咗啦，佢利用嗰個 frequency 嗰樣嘢咧就可以解決嗰個帕金遜嗰、那個嗰、那個病嗰、那個咧，都係依個新聞你大家留意一下咁啊。咁啊，佢喺個 frequency 裡面咧，即係等於我哋咧，即係研究夢嗰個有 alpha 啊，咩嗰啲 frequency， 或者去靜修嗰陣時候咧，你嗰個腦嘅嗰個意識咧，嗰、那個頻率咧裡面嗰度咧，你可以將利用呢個頻率嘅呢一種咁嘅系統同埋佢哋嘅知識，就解決到你嘅身體裡面嘅物質身體嘅裡面嘅嗰啲病源。但嗰個解決咧，就而家就基本上咧就已經有數得計嘅，係做到出嚟嘅啦。咁嗰個係咁啊，佢話未來冇病嘅社會咧係一個指望嚟嘅。新病咧就另計咁。 新病另計。咁但係你最傳統嗰啲傳染病你都解決唔到，咁你點即係進入呢個 5.0 咧？ 佢就話呢個傳染病其實就唔難解決嘅， 係咩？ 係啊，唔難解決嘅。咁啊，今次咁佢嗰個講又話唔難解決咧，佢而家就正式要解決呢個問題啊嘛。因為呢、這個咪就講起上嚟啦，大家都係懷疑呢個係一個新嘅病毒嚟嘅。 呢、這個新嘅病毒 係呢、這個唔係舊嘅病毒嚟嘅。嗱、這個、呢個咧，即係所以咧，即係大家即係你要睇翻嗰時候咧，佢講呢個病原體嘅裡面咧嗰啲裡面嗰啲病毒佢哋嘅嗰啲因子係有古怪的。 係係。好啦，咁咧就有一個題目咧，我就自己趁起潮跟上嚟咧，就同呢個有關。咁咧，但係即係我覺得咧，就好值得大家去研究一下1964年嗰個東京奧運會啊，同今次呢個奧運會有啲咩關係啊？咁陣間翻嚟第三節。